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过得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68-6868-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北京市第15届运动会昨天在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开幕，请听报道。 伴随着晨钟响起，开幕式现场的大屏幕上，一幕幕闪过清晨静谧的天坛和北海。三弦声撩拨，画面转向公园晨练的人们。此时，场地中央演员们登场，玩柔力球、抖空竹、踢毽子、跳绳，运动着充满活力的北京清晨被浓缩在短短几分钟的表演中。63岁的陆阿姨是参加柔力球表演的演员之一，柔力球服服帖帖地跟着她手中的拍子抛过来又悠过去。 我们自己在公园还有一个我们自己的柔力球队，每天都去，它从上到下都有活动，对我们这个年龄段是比较适合的。 随着国际冬奥委会主席巴赫出现在大屏幕上，现场演出进入梦之盼篇章。龙华少年和穿着冰球服的少年手拉手围成一个圆，脚蹬旱地滑轮鞋的小学生手拄雪杖模拟越野滑雪的动作，从场地一边滑向另一边。来自北京第20院小学玉桃园分校4年级的金丹阳小朋友，在学校开设的兴趣课上学习旱地滑雪已经1年了。他脚上的旱地滑雪鞋有点像轮滑鞋和滑雪板的混搭， 练了熟的话就特别快爽。 滑了这个之后再去雪场滑雪有困难吗？ 没有。 东城区代表队的索韩博作为运动员代表也在开幕式现场当了把观众，不过身在现场，他的心早早地飞向了田径场。17岁的他给自己定了个目标， 争取世运会突破10秒50吧，打破张培萌的10秒60的北京市青年纪录。张培萌退役之后就没有再出现纯北京级的优秀短跑运动员，我是想接替张培萌。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时隔近2个月之后，本赛季中超联赛重燃战火，展开第12轮交锋。在昨晚进行的一场对决当中，北京中赫国安队主场2-1战胜河南建业队。本轮过后，国安队积25分，超过上海上港队和山东鲁能队，攀升至积分榜榜首。这也是国安队时隔近3年之后再度领跑中超。2018年国际乒联世界巡回赛韩国公开赛昨天进行资格赛比赛，将于今天开启正赛。中国乒乓球名将张继科在资格赛连胜2局之后宣布因伤退赛。昨天国奥委会执委会会议通过了有关北京冬奥会项目设置的方案，国奥委会宣布2022年北京冬奥会将新增7个比赛小项，届时总共将产生109枚金牌。国家大剧版歌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昨晚首演，这部剧以全新的形式演绎了这部经典剧目，让中国观众耳熟能详的故事焕发新的风采。作为今年国家大剧歌剧节的重磅大戏，这部剧将持续上演到本月22号。连续2天，天桥艺术中心大剧场成了娃娃们的大舞台。整整走过20年的小河风采全国少儿舞蹈展演，从过去9届优秀节目当中甄选出34个，在昨晚展演完毕。这些作品来自全国各地，不仅涉及广泛的地域文化，也以多样的主题折射出少儿舞蹈创作的风采。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车险头人保，爱车放心开，车辆抛锚趴窝，轮胎爆裂，电瓶没电，坠入深沟，别担心，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我们随时待命，为您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开高速进京方向马家楼桥到蔡红营桥车辆行驶缓慢，西四环丰北桥到定慧桥的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到11: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节目又请到了大家。哎，前两天还在这个微博粉丝群里边私信问我，说啊，我看到了一个，他们一个新的什么什么什么，然后说可不可以再请这位嘉宾来跟我们讲一讲啊，关于软装的搭配。当然可以，而且因为软装的搭配，我们真的很久没有在节目当中涉及到了。欢迎一下造作品牌的创始人舒维女士，欢迎舒维。 大家好，我舒维。 哎呦。这出来瞬间觉得我的事儿，我得沉一点啊，不然显得我不太稳重。今天呢，跟大家来聊软装这个话题。这个话题刚才我跟舒维还在聊，我说软装这两个字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真的是一件很大很庞大的一个庞大叙事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我们会尽量的从比较细节的部分来给大家一些建议。今天呢，舒维特别精心挑选了九图放在我们的微博上面。这九图应该来说是现在我们概念当中轻装修重装饰的可以去对应这六个字的图片。你觉得还算是？ 是的。 轻装修重装饰，这个搭配啊，然后有朋友看到了以后就说，哎呀，这个看起来就很舒服。哎，你看这个说到软装，舒服当然是第一位的。今天呢，如果大家也想跟我和舒维聊一下软装的话题，或者你说，哎，我们家现在大概是个什么风格，我有没有可能通过软装啊，舒维给点建议，我的颜色的搭配啊，然后我想换一个感觉和心情啊，有没有可能，今天都可以到微博上面来找到我们互动，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了。连经医生说已经带好了小板凳啊，坐等舒维的分享。小肉蚊子也说了，软装设计非常重要。哎，这个关于轻装修重装饰，这几年好像在装修市场，包括大家听的也特别多这六个字儿，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理解这六个字？ Okay. 我觉得是说，大家听了很多次说轻装修重装饰哈，或者说是轻硬装。重软装，那其实我觉得是说我们可能先得理解一下什么是软装，因为很多人讲说软装是不是抱枕啊，是不是只有软才是软装呢，但是开玩笑啊，就是说软装其实特别好理解，就如果我们用特别大白话的方式讲，把房子倒扣过来，凡是能往地上掉的 都是软 装，也就是包括到比方说家具， 啊，包括到我们的窗帘，包括到墙面的装饰画，然后大件的像沙发呀、床啊，小到甚至于抱枕啊、小摆件呐、瓷器啊、桌面礼仪的很多东西，一张小餐垫，它都属于是软装的一个范畴。那么一直来讲说，我们过去能看到的是，在上一代的人装修呢，喜欢说先固定一个风格，因为那时候大家对整个家庭自己喜欢什么的没有特别明确的概念，所以喜欢看说，哎，杂志上面有样式，那可能比方说美式啊，然后看到说欧式啊，甚至古典啊，就有很多就是先用国家标签贴一下，然后说我要这个风格，然后的话呢，所以照着样板去做的时候呢，肯定是先做硬装。我们看到可能这里边今天来看，那个时候蛮可爱的一件事情，就是会有很多人在家里边做罗马柱。对，是不是？那就是一个， 是不是就戳中了很多人的心？ 对，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硬装上面的，就非常重的硬装。 嗯， 而事实上，我觉得生活呢，就是到现在的年轻人呢，我觉得生活是自己的，所以软装呢，其实不是一个瞬间像装修一样爆发一个月，然后我按照样板间全部摆好，而是说我先留出一个偏中性的。偏中性的大环境，就是不可更改的要素都是偏中性的，然后再慢慢往里面添置小东西。 嗯， 很多人的家庭里边软装的东西呢，是用一年甚至两年来完成的，一点一点去补充自己喜欢的东西，有生活的痕迹。那这一点跟国外其实也非常像。 嗯， 那么所以这里边你会看到说现在的说轻装修，那么也就是指，比方说指之前非常喜欢复杂做的装饰线呢。吊顶啊，然后什么墙面浮雕啊，然后各种纹饰的花纹的东西，就是凡是不可更改的东西其实都变得越来越中性。我们看到说轻装修的很多的空间里边，你会看到它不做吊顶啊，白墙木地板，因为这样子的整个环境是最方便你后续去不管放什么样子的物件进去以后它都是和谐的。那我觉得这其实就是解释说为什么要先轻装修，因为它留给很长的空间供你自己去调整，而且很长的时间你可以不停的变更，像季节性我换换抱枕，换一换窗帘，我就可以换一个风格。 嗯， 那可能我时间长了之后我调整一下家具，那么我整体风格也会做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所以这是给自己留出很大的一个自由度的一个做法。 嗯，轻装修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有点像我画画的时候，我打的这个底色到底是什么颜色。 是的， 如果我打的是浅色啊，就看起来很轻。 是的 啊，那之后呢我再弄啊，我继续给浅色也可以。 嗯， 我想加重色也没有问题。 是的， 但如果说我一上来咔整张纸我就给涂黑，或者是涂红， 是的， 深蓝色， 是的， 完了。就是你再往上面再想加其他的颜色会有一些困难。 对，会困难，但其实不完全的颜色上就像打，就其实一个更可能大家更熟悉的比方其实是化妆，就是你的妆面你的粉底会打成什么样子，那跟你后续再往上面上彩妆其他东西的时候其实影响蛮大的。那越是清爽的底色可能越容易在后续去做处理，不光是颜色，包括形态上头，如果加个罗马柱，那么所有现在的东西都进不去，如果我们在家里边做了中式的窗花，也一切现在东西也都进不去，所以这是一个很明白的事情。 怎么办？罗马柱在树围这是绕不开的一个梗，任何重装修的这个 bug 都出在了罗马柱的身上。今天呢，如果想要跟我和造作品牌的创始人树围一起来聊天，方法很简单，微博上面可以找到我们，同时呢也可以先看一看树围为大家挑选的这九张我们软装的，我们也不能说它一定是一个示范啊，可以给大家一个提示，灵感啊，给大家一些灵感的软装的图片搭配。我们今天有九图可以给大家来参考一下，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找到我的微博就会看到啊。我今天的直播帖说跟树围一起聊一下软装的搭配。好，刚才说到了把房子扣下来，掉下来的东西都是软装，那简单一点，掉不下来的东西就算是硬装 的 部分了。 对的， 那在硬装这个部分，因为现在要重软装了啊，那我们好说轻硬装，那你会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啊？当然罗马柱不能用了啊，这个有窗花什么的这个不会用了。你刚才的建议好像听起来是不要给它太多的装饰，白墙，木地板。 也未见得是白墙，就是或者是这样子哈，就是我去我们去看的时候呢，其实我是会把装修到从硬装到软装，我把它看成一个完整的过程。那这个完整的过程其实不是我们一刀切开，而是我认为先按照比例，因为整个空间里面第一件事情重要的是比例，其实反而不是色彩，不一定白墙，灰墙也可以，红墙也可以，对，那所以其实是比例大过 色彩， 嗯， 然后呢色彩之后呢是光线，其实把握住三件事情，其实整个就是家庭装饰的部分就很容易， 嗯， 啊，那所以我们还是回到说从硬装到软装的过程，其实呢我们想说的是说越偏大比例越变更成本高的东西留的自由度越大越好啊，那比方说最大的肯定就是墙面跟地板啊，然后包括到像厨房里边的橱柜啊，包括到自己的衣帽间，这是最大件的东西， 嗯， 那再接下来呢就是家具，家具里边比较偏大件，一下就是一件东西定风格的，客厅里边是沙发， 嗯， 然后在卧室区域是床， 嗯， 那这两样东西的东西定完了以后，然后才是小件，那比方说在客厅里边的话，比方说餐桌椅，然后视听柜，然后墙面书架，墙面置物越来越小，那到最小的地方，比方说好我们开始念到什么窗帘、抱枕、餐具、摆件，那么从大到小可能你的个人风格会越来越突出，而且你后续变更的成本也就越小，因为风格越突出的小东西它其实是由你个人喜好很多个人喜好掺杂在里边的，有的人很喜欢去国外旅游，他会摆一大堆非洲的摆件，有的人很喜欢这个就比方说北京的这个古玩的小东西啊，他会摆很多小的，比方说面人，举个例子来讲，那像这种东西强烈的个人风格随着时间你是可以变更的，但大件的东西呢就尽量不要去做变更，所以你会看到说大多数家庭里边的偏最硬装的部分中性的东西多啊，地板大过墙面，因为地板变更起来最难，墙面刷一刷还蛮好的， 嗯， 那么然后是沙发床很难去变更，时间很长，然后小件比方茶几我可以换一换，或者餐椅我可以换一换， 嗯， 再往小件摆件可以换换，台灯可以换一换，所以这是给自己留出自由度一个很大的，就从大到小的一个自由度的一个放开。那同样的来讲的话呢，颜色也是的，颜色你会发现说很难有人在自己家里边用比方说四面大红色的墙，这就很可怕，就是当然也有风格非常强烈的人，他能够做到很和谐，那是属于非常专业的范畴。 嗯， 但我们一般人过日子，我们正常说日常生活来讲的话，一定不会有人这么做，因为自由度太小了，你能搭配东西太少了。那会你会看到说，墙面地板的饱和度可能是最低的。 嗯， 啊，那我们说饱和度，比方说从灰粉色到正粉色，然后又到大红色，它饱和度是不一样的。那么你会看到说，好像床、沙发、餐桌这样子东西呢，色彩就会偏温和。啊，我们其实在自己在造作自己内部做产品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色度的一个变化。 嗯， 啊，那么到最小件的时候，我可能会给它非常明快的一个点亮，你会突然看到明黄色的小东西突然出来，或者灯具的东西非常亮眼的颜色，因为它有一个点亮的作用，但你不敢大面积的出现。 嗯， 啊，那所以其实我觉得是说从大到小色彩的一个调整。那么最后就光线了。那光线来讲的话呢，每一个房间，比方说我们会说，空间偏大的，然后光线偏明亮的房间里边，我可以用相对深色的东西，因为它有一点点收缩感，它需要空间的体积出来。那可能比方说我朝北方来讲，朝北光线比较暗，然后如果在墙面地板颜色一深，空间一小，这时候你必须要让它整体的那个软装一定要提亮，这样子能够让它生活的整个就是环境呢能够给人的感觉比较轻松舒适。所以这些都是在日常里边我们能看到非常实用的一些东西。 嗯， 嗯，比例、色彩、光线， 对， 这是把这三个部分， 嗯， 我们三个维度跟大家分析了之后， 嗯， 你就知道说我们家所谓的轻硬装啊， 嗯， 然后哪些可很难变化了。 是的，嗯， 哎，好，在比例上，在色彩上啊， 嗯， 在这个光线上，我们就不变，大的就不要变它了。 是， 小的可以很容易去变化的， 嗯， 我们怎么在色彩上面再去给它一个变化。 是， 比例的这个问题在上半段，嗯，我觉得一定要重点的跟大家说一说。 好呀， 因为刚才舒薇给我举了一个例子， 嗯， 我后来回想了一下，哦，我有一些参观过一些朋友，或者是参观过一些样板间， 嗯， 哦，原来问题出在这儿，我才会想明白是比例的问题。 嗯， 比如说层高， 嗯， 和你家具的高矮啊，因为它有一些是比较纵深感强烈的，有的就是矮矮的很可爱的，这个非常的影响我们整体的一个风格。 是的，是的， 嗯，我们从比例，嗯，就第一个维度跟大家解释一下。 我觉得其实一个房间里边来讲的话，我觉得其实先说整个空间啊，空间的比例，首先一个就是大小匹配问题，大的空间配大的尺寸，高的空间配高的尺寸，低矮的空间配低矮的尺寸，小的空间配低矮的尺寸。那我们就以沙发为例，沙发为例的话呢，你看偏中小型紧凑的公寓，紧凑一点的房间使用的沙发必须是小体量，然后也比较低矮的沙发，这样会显得天花板修长。 也会显得说整体来讲的话它空间的舒适度会够。比较糟糕的是在很低矮的天花板底下用一个很高挑的一个沙发，或者很高的，如果我们说极端的例子，用之前设计上还会有那个长背椅，那整个房间会显得特别的拥挤。那同样的来讲，其实比例上头，比方说我们说窗帘，大家看窗帘就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很实用的小 tips。 一个房间如果很低矮，然后的话呢墙面的面积又不够，然后再把单独配着窗的位置做一个小窗帘，这样看起来空间的墙面就会特别破碎，容易显得房间小。那可能比较好的做法就整面大落地的窗帘，从天花板一直拉到地面，可能连窗帘杆都不一定看得见，这样子空间就会看起来很修长，它的视觉面积会扩大很多啊。那么同样比方说像餐厅，很多人讲说我餐厅我家里人口很多，那怎么做呢？像我们研究了很久会发现说，大多数的家庭用户里边会需要比方说先四人坐的餐椅，然后有客人的时候拉成六人坐至八人坐的餐椅，所以我们很多的折叠的桌，伸缩桌都会坐到 1.2 米，拉开之后 1.6 米到 1.8 米这样子。那么这样的一些空间的日常在视觉上，我们日常使用的时候，你会看到说它的小的过道也好，小的餐厅也好，放四人坐的桌椅的时候，整个空间看起来比较舒朗，然后在真正需要使用的时候再打开。那所以这些都是很多空间上面的一些变化。你看最极端的例子是日本人的空间，日本人的房子特别小啊，他们的公寓可能才50多平米，像我们的公寓可能一般是按两居室来举例子是80到100吧，日本人是50到60这样子，所以他的使用榻榻米不是没有原因的，这会显得空间特别的宽阔。那如果在我们的空间里面，如果是在一个大范围我们正常房间里面使用榻榻米的时候，肯定是很空旷，所以这就是一个我们讲说空间的一个比例问题，大小高矮的匹配是很多人在考虑比方说家具或者软装的时候可能会忽略掉的一个问题，因为他看到的只有图片，他没有意识到说尺寸比例之间的关系是我的房间是否适用于这样子的尺寸。 看到高背椅的时候就觉得哇，这个设计好喜欢， 对， 高背的这个图案是我想要的， 是， 但是忘记了说可能我的层高不太够。 对， 还有窗帘也是啊，看到一个小小的窗户，有打开一扇窗的那种感觉，唯美感，但是忘记了说如果你这一面墙本身不够大， 是， 然后上面的窗户就有刚才舒薇说到的有一点点支离破碎的感觉，不如把墙带窗户咔我都给你遮上了， 对，就整面拉开这样子。 软装的比例啊，第一个维度我们在上半段先讲到这里。那软装刚才舒薇谈到的另外两个维度是色彩和光线， 是， 光线比方说很直接的就选灯这件事儿， 是的， 很多人都很头疼。下半段我们继续的跟造作品牌的创始人舒伟一起来帮大家来解决软装上面这两个困扰，色彩的搭配以及光线的选择。在广告时段大家依然可以在微博上面找到我们看图和聊天，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了。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之后再见喽。 下面进入汾酒文化时间，工匠汾酒系列之四智曲篇，充满温情的记忆传承。38年前刚刚20岁的小王师傅进入汾酒厂智曲班，成为了一名学徒。初生牛犊不怕虎，刚进厂的小王师傅雄心勃勃，觉得自己很快就能超越大师傅，但现实狠狠地给了他一巴掌。3年学徒生涯过去了一半，小王师傅拉尾杆这一关还没过。这是小王师傅返人字形区的第7天，一大早他就拉上线，靠上板，开始翻区，弯着腰忙碌了一上午，眼看就要结束了。这时候师傅进来了，看了一眼，一句话也没说，一脚就把区阵踹倒了。看着自己精心摆出的人字形就这样被师傅踹倒了，委屈一阵阵地涌上小王师傅心头。虽然后来师傅解释了是因为摆得不合格，线不直，小王师傅也知道正是因为师傅的严厉才练就了自己一身的本事，但是这件事依然在心里留下了阴影和痕迹。那时候智曲技艺的传承就是这样，信奉的是严师出高徒， 时间如梭，转眼30多年过去，小王师傅变成了老王师傅。当他也开始按着师傅的方法教徒弟时，发现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套已经不再适用于现在的学徒了。怎么办？技艺还要传承，须还要有人治。王师傅想起当时的感受，决定改变原来的教徒方式，根据新学徒的情况因材施教，创新传承方式。2年前大学刚刚毕业的小梦进入智趣班，成了王师傅的徒弟。刚进场的小梦很忐忑，因为父亲也是汾酒厂的智趣师傅。从小小梦就听多了父亲说自己师傅多么多么严厉。3个月后，小梦的不安达到了顶点。那天的风有些压抑，小梦跟着师傅在学卧屈，看着自己摆的参差不齐的一字形，想起师傅直接踹到屈块的传闻，小梦的头越来越低。就在小梦以为师傅要发火的时候，只听到一声叹息，师傅说道：过来看看你是从哪里开始出的错。猛地抬起头，小梦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愣着干什么？还不快过来，还得我请你啊。小梦马上蹲在了师傅旁边，看师傅一块一块地给自己指正。这一刻小梦心里五味杂陈，想起从刚进场开始，师傅就不曾对自己说过重话和狠话，更不要说动手了。看着师傅蹲着一次次解释的样子，小梦下定决心，一定要加倍努力，不辜负师傅的期望。聊天的时候，休息室里椅子不够，小梦师傅一直站着，因为时间很长，有些过意不去，我想让他坐下。他依着柜子开玩笑道：不用不用，师傅坐着，徒弟哪能坐呀。王师傅也跟着笑道：这才是规矩。看得出他们感情很好。而说起自己的师傅，王师傅坦言很敬重师傅，但也有点怕丢弃和改变旧传承里的不合时宜，创立和张扬新传承的互动方式，为原本刻板的师徒关系增添了温情和意义。这是汾酒智趣的灵魂，毕竟人是酒之魂。顺应时代的变化，丢掉旧的，改变方式，创立新的，一切为的是智趣工艺能够长远传承下去。 开心麻花第四部电影同名舞台剧《理查的姑妈》7月18日至8月19日励志礼堂上演，不到3年600场演出，29个城市，数十万观众的幽默选择。开心麻花官网购票最低6折。 暑假来北京金鱼凤山温泉度假村泡冷雾泉，吃冰冰宴，看亲子夏令营，开别墅露台 party， 详情咨询010-6071-1188。 特别特别多的名牌， 特别特别全的产品， 特别特别值的价格， 特别特别牛的配置。 你知道我说的啥吗？在这接下茬， 你说的不就是 全包圆？ 全包圆暑期名品奥莱火热来袭，999每平米的价格，产品全面升级。 实木家具、智能卫浴、纳米净水、环保建材。 电话 400-606-8866， 400-606-8866。全包圆全系整装产品，暑期名品奥莱火热开售啦！ 更多细则致电咨询。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绝华岛原生态海岛，吃海鲜游海岛，避暑桃花源，消夏绝华岛。

有朋友喜欢第二张图片啊，说看起来好简洁大气。哎呀，其实这九图我觉得都挺简洁，都挺大气的。 嗯， 这个是不是也能够大概的感受到这几年在软装的搭配上面的一个整体的趋势？ 嗯，好，其实我这九张图呢，其实是我选的。 嗯 啊，那么这几张图来讲的话呢，大家看到的是第二张图，他会觉得特别简洁的。其实因为第二张图里边，我们在整个做这个空间的时候，没有放了太多生活的痕迹，因为它其实更多偏是色彩跟几块比例的一个展示，偏设计项，所以呢，它的视觉效果是很好的。但是其他的几张图呢，是我们模拟了真实空间的尺寸大小比例和光线，然后把真实的生活的痕迹，你会看到有衣服啊、杯子啊，然后书扔在地上啊，我们去模拟它，说这样的空间实现出来是不是好的跟对的。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一个方向哈。 嗯 啊，那么你也看到是说硬装的色彩上面的选择，在第二张图上面，它是一个，那是我们的一个对色彩的一个试验。你会看到说里边用了大量的撞色，而且控制在同一个灰度上面，所以它相对来讲在日常生活里边实践起来是难的。那么其他的几张图呢，其实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里边我们常用的，比方说白墙，有一面墙是带颜色，然后呢搭配的同一个色相里边不同的东西。那么这是我们在日常里边能够看到比较常用和好搭配的一个方式。 嗯， 对。 说到白墙这个事儿啊，因为上半段快结束的时候，有朋友问到墙面，钉钉的这个事儿，我们下半段一开始回答一下。 是， 哎，现在很多人说墙面我也未必选择白色了， 是的， 但是我还想要在已经有一点色彩基础的墙面上面再去装一些装饰画啊，去挂一些相框啊这样 的， 那就涉及到钉钉子的事儿。他说：“这我钉上了吧，我就可能几年间不太能够去更换这个位置，因为有痕迹啊。那么他说，那我这个定的位置到底怎么去选择啊？我的软装，我就想在这个位置，大概两三年可能它不动都还好。说有什么样的建议？ Okay. 说的建议很出乎我的意料。 对，我们刚才在休息时间在聊这件事情。首先，我觉得大家对墙面上面打孔这件事情不要那么紧张。因为正常家居环境来讲，因为墙面是会脏，大概一般来讲两三年，如果是自己的房子，都会翻新一遍墙面。所以翻新墙面的时候的话呢，因为有专业的油漆公司来服务，墙面的比方说打过的钉子的洞啊，一些小的一些损伤痕迹啊，他都会直接做修复。所以我觉得对这件事情的话，第一个是不要太紧张啊，不要太焦虑，因为它是一个会定期修复的一个东西，日常环境里边。然后第二个呢，我觉得墙面上来讲的话，因为一般上墙呢是两种东西，一种是墙面置物架，另外一种是装饰品，就装饰画呀啊，然后还有壁灯，我们就是装饰品类的东西吧。那么置物架的选择相对要比较谨慎，因为它对墙面的破坏是比较大的，而且它要求承重也高，你不能在空心墙面上做非常重的置物架。那这要一开始的时候就得模拟好，去选择好自己所在的位置，量好算好。那么墙面置物架的位置尽可能的不要做变更，因为它墙面的痕迹非常重。那么相对来讲，装饰画呢是在自己所喜好的位置先打出，比方说你可能需要尺子量，然后你需要跟所有位置平衡。那么正常的一般来讲的话呢，要么就是所以我们讲说，除了那种非常大面积的照片墙需要随机性以外，一般来讲你的画的位置就在墙面居中或者左倾啊。那么一开始的时候定好你的位置，选择举个例子来讲，如果你在墙面在卧室的位置的话呢，从你的家具的边界到你天花板的位置高度上面，你选个黄金比例，然后比方说我们粗略的算1:2的位置，然后把你的装饰画放上去，一般来讲不会出太大的问题。客厅也是，你沙发背后的区域可能会放装饰画。那玄关相对来讲就很简单，像玄关也好像一些过道也好的话，差不多跟你的身高齐平就可以，你视觉能看到的位置就 OK 了。所以相对来讲不会出现有非常大的说位置错误的问题。对， 这个位置的更换也不会那么的频繁。 是的， 但是刚才说一开始给我们的这个建议，我觉得特别好，因为现在随着我们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大家的这个服务啊，各个品牌商的这个服务其实也越来越精细了。 是的， 不要有觉得哎呀，我这个洞打下去完了，我住这5年8年的我都没有办法再修复这个洞了。很简单，这个痕迹是很容易去把它抹掉的。 是， 还有就是墙面的颜色的这样一个更换。说到色彩，因为我们上半段说到了比例的问题， 对， 软装的第二个维度是色彩。说到色彩呢，就不得不说我自己特别喜欢的，今天说也选的第一张图片，因为我当时我看到第一张图，我说跟剩下的8张这个墙面的颜色都不一样，它是做一个 就是我们按照腰线来分啊，都有点像中腰这个位置。那比方说客厅啊，你想象一下吧，你的墙面由中腰这个位置一分为二啊，上面呢可能是深灰色，下面是浅色啊，薄荷色或者是这样的。哇，这样一个墙面，我们撞色我就不说它了。这个两个色彩来拼一个墙面，这几年是又流行了吗？ 其实这几年有一个蛮有意思的一个趋势，就是因为可能它可能越来越反映出来家庭环境是人的记忆，人的童年记忆的一个根源。那么所以其实这次这种就是上下分隔线其实是有一点模拟像80年代呢，像我的父母就属于是老的厂矿的，我是老厂矿子弟，所以那个时间点的国营单位里边的单元房和公共的空间，像医院啊学校啊，都是有一个墙群的啊，下面是那个绿色然后上面是白色，那可能会很多人的记忆中的小时候的家里边就是那个样子，就公房老公房的样子都是这个样子。所以他们在做这个环境的时候呢，我觉得其实是有一点说带着那个时候的一个回忆，但是做了它色彩上面的变体所以像比方说老公房里边的绿色是那种光面的很光亮的，然后上面白色是哑光的，那么现在可能他们就全部做成哑光了，就有一个变化那像很多像那个时间点的老公房里边还有一个东西呢是水磨石，因为大量使用水磨石80年代的时候，那么你会看到今年很多的公共空间里边像咖啡馆酒店都在使用彩色的水磨石那么以前的水磨石呢是灰白的，现在加了很多五颜六色的东西，甚至也看到说很夸张有那种粉色的水磨石也很可爱，对，也有浅绿色的水磨石都有的。那么所以其实视觉的东西是这些元素的东西是二三十年它会有一个反复所以会让你觉得说其实更多的是带着人的旧时候的感情跟记忆对， 似曾相识 但是又不一样 这种感觉，然后二三十年过去了它一定会有一个现在时代的印记在里面 是的 这但是上面选择深灰色这个色彩的选择，第一是很大胆，第二对空间的大小是不是会有一些要求， 是有要求，像比方说深灰色或者是花样复杂的壁纸在使用的时候就深色吧，深重的颜色都需要空间的大小空间偏大，而且光线一定要偏明亮才敢使用这样子的东西其实你会看到说这个空间整个的空间尺寸其实是蛮大的，所以它敢用这样子，然后再用横宽去拉，那横宽去拉有腰线的情况底下呢，房间会显得偏矮但是会显得偏宽，所以它是其实更适用于是空间比较开敞的情况底下对， 好，那我们就沿着这个软装的色彩再说一下有一些的听众可能会觉得色彩啊，那如果我选择特别跳跃或撞色的很大胆这是设计师才敢做的事儿或者是很专业的人，像你刚才说的四面都是红墙的话是很专业的人或者是很有个性的人才会做的事情不好像不是特别适合在日常生活当中来使用所以基于大家日常生活的这样一个需求和心理状态你会在色彩软装的色彩上面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我觉得还是刚才我们有提到它跟比例有相关就首先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偏大空间偏光线明亮的情况底下选择色彩的自由度比较大，偏小空间偏光线不太那么明亮的地方呢，它的色彩的选择要尽量的轻快我觉得是有一个膨胀感大的空间的话其实玩法可以很多。那第二个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是大型的就是硬装部分墙面跟地板的部分它的我们讲说饱和度一定要低，就是色相一定要淡所以比方说你喜欢粉色，那你可能墙面会用到非常脏的灰粉色这样子你的环境会比较清爽那比方说你喜欢薄荷绿，你肯定不能够一墙去刷这个蒂芙尼蓝，那可能会你会需要偏灰绿色它整体的环境把饱和度降下来之后呢，给人的心情比较放松，它面积很大，面积越大颜色越不能饱和然后的话呢，在这个基础之上，在房间的主体就是中性的颜色之上的话呢，在放置家具的时候你就可以稍微胆子稍微大一点。那其实我可能想给大家看说微博上面的我放的第四张图吧，其实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例子地板跟墙面基底是灰白色调的东西然后的话呢，在一面墙上面我们用了蓝色 而且这个蓝色很饱和 对，因为它相对来讲的话，因为你会看到说墙面饱和了以后的话，家具的选择比方山雪这个系列我们去做的时候就说白色跟木色是把所有的环境颜色能够中和下来的如果我不是用这样子的家具，我不敢用这么大面积的饱和色的墙面。那么在你会看到的时候是整体的色彩里边我们加了粉色的那个窗帘，你有注意到其实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会去选择说整个环境颜色里边基础色系色相是什么，基础的颜色是什么，可能就是木色 白色、蓝色跟粉色，蓝色跟粉色是在一个体系里面， 嗯 啊，那么所以相对来讲，它的整体出来的和谐度就会很好。如果在这个位置上，大家想象一下，我把这个粉色换成了橘红色，就非常可怕。就 窗帘换成 窗帘，窗帘对就会非常可怕。就是其实就在于是说，在整个色彩之间的关联度。那如果说相对来讲对色彩比较敏感一点的用户呢，可以自己先做一个色板，但主体的就是大面积会出现的颜色，尽量不要超过三种。 嗯 嗯，用到四种的情况底下，比方说这个粉色的时候，你要跟它是一个非常明确在一个系一个延续感觉里边的东西。比方说你出现了灰绿色，然后你出现了薄荷绿。OK 的，你出现了蓝绿色的软式的东西也 OK 的，甚至你说这出现蓝色也 OK， 因为它们在一个体系里边。但这时候，比方说我是灰绿色的墙面，我突然之间蹦出来一个，举个例子，特别正的桃红色，这就比较可怕的，这是比较可怕。或者说我突然之间跟它做一个就是补色的东西，比方说我灰绿色出现一个浅的一个橙色的东西，那么它对整个搭配的挑战就会比较大，因为你有两个补色放在那里。然后其余的所有的物件进去的时候，你都要非常的谨慎，不然你颜色就会出现冲突。所以这是比较微妙的东西。所以我还是回到那个逻辑呢，是说先选择日常生活里边常见的饱和度不太高的颜色，把基础大块面的东西先铺好，然后在三个颜色以内，然后小物件你可以慢慢去试。对， 但小物件我们在上半段也跟大家说了，因为它小嘛，那这个时候它的点睛的状态就要出来。 是的， 这个时候的颜色我们就可以去跳跃一下了。在不在刚才你说的那个系列里面就没有那么的在意了， 就没有那么的在意，而且变更成本很低。就日常生活的痕迹是美的。我是一个非常不断离舍的人，非常不断舍离的人，所以我觉得很多物件出现在家庭里面其实是很温暖的，而且不同的色彩的东西，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严格的说，强迫症似的，我在整个房间里面控制住所有的比例跟色彩，其实也蛮累的，所以还是把它放松下来。对， 大块的这个颜色，就像我们说穿衣服，你全身也不要超过三个颜色一样，就会很凌乱啊，是那种凌乱感。那你的家里面这个大的色块也不要超过三个颜色，这也是一个基础的，而且没有必要一定这三个颜色饱和度都很高，或者是 是的， 这也很可怕。 对， 最后我们要说到灯光的问题了，因为有朋友也是说比例和色彩都搭配好了以后呢，再配点灯光会有一种更加拉完美的啊，接近于完美的感觉。但这个灯光的选择，又会和前面我们说的两个维度有一个搭配起来的必要性了。 是的， 那接下来我们说说灯光的事儿。 OK， 其实灯光是我们很多人去做家庭环境的时候，其实最容易忽略的一件事情。但事实上，灯光对日常心情的影响跟生活的影响，可能比前面两个还要严重。对，因为灯光完全决定人的情绪。而且特别是大多数人回家在家里待的时间里边，除了周末以外都是晚上，所以自然光线是不存在的，是靠你自己的光线来控制整个空间的氛围的。那我觉得这里边其实光线来选择的时候，除了照度啊，就我们讲说明暗程度以外，那还有就是色温的问题和它的位置的问题啊，这就三个问题。那么照度可能个人偏好不一样，有人喜欢明亮一点，有人喜欢稍微整个环境稍微温和一点，这是个人偏好，不去讲它。但是位置和它的色温是很重要的。那我们今天上来一开始就讲到说，可能如果举个例子，我整体是一个特别朱红色调的然后我再加上非常暖的一个光源，那整体的感觉就会感觉如果大家喜欢旧上海的感觉也 OK， 如果不是喜欢这个感觉的话呢，可能就需要往回拉一拉，我需要把光线调得稍微轻快一点。那正常的，比方说正常我们看到的日常的现代型的公寓里边，光线偏暖一点是很 OK 的那么这样子回家的话会有一个温馨的感觉。那么只有在办公环境里，我们会使用这种非常冷的光源，然后从顶部直接照下来，会让人的心情其实是蛮紧张的。那第二个是位置上面，可能大家会注意到说，哎，为什么我年轻时候发现一个很好玩的问题，为什么就是老外的在中国住的房子，可能东西都一样，他摆东西都一样，为什么他的感觉会让我觉得更放松？那可能是因为中国人特别喜欢用顶部光源，特别喜欢客厅挂个大主灯，然后的话呢，卧室放个大主灯，我们最常用的是吸顶灯。特别喜欢用吸顶灯。 我在装修的时候，我就跟这个装修的师傅，包括设计师说，我说我不需要吸顶灯。然后他们会很诧异的看着我说，你不会觉得太暗吗？我说我到底有多少的时间需要在大半夜翻衣柜，然后把整个的卧室都翻一遍？我说不太需要，我有一个很 就是很明亮的落地灯，然后这个光线够，就完全 OK 啊。 是的， 对， 的 我也觉得中国人装修好像传统的理念当中非常喜欢一个主光源。 对，我觉得其实主光源呢是有必要的啊，但是其实只要是在天花板不太低的房间里边。不太高还是不太低 sorry 好来我们不要双重否定，就是到底是高的还是低的， 只要天花板不是太不正常，天花板我觉得正常是可以使用，比较只要天花板不是特别高，我们就不要去使用造型特别夸张的吊灯，因为造型很夸张的吊灯，特别大型的，我们就看早年的时候喜欢那种枝形吊灯，就它占的体积是非常大的，垂直高度很高，会让整个空间更压抑了。对，那我觉得尽量使用是主光源呢，尽量使用简洁的，确实要使用吸顶灯，然后尽量让它造型呢其实是匿名的，能够贴住天花板，然后造型不要太夸张，作为一个功能型的光源我觉得是很 OK 的，日常其实你不怎么使用它，但你需要翻衣柜是需要使用的，所以它稍微匿名一点是很 OK 的，但不要太招展，那么相对来讲的话呢，要让日常的环境舒适的其实是周围的低矮的光源，比方说落地灯、台灯、壁灯，还有很多你会看到说比方说放在墙角里边角落直接放在地上的，可能高度只有四五十米的光源，它会让你的房间看起来特别的放松而且会很舒适，所以光源偏低不要跟眼睛一种比较让人焦虑的光源呢是从头顶直接打下来，第二种比较焦虑的光源就是直射你的眼睛，所以其实是在眼睛往下的越往下的光源，甚至于通过反射光源出来之后，你的环境会更加的舒适，你需要去放松的时候你是不需要有一个直射光源啊，所以其实光线的一个调整会让家居环境，就比方大家可以做实验啊，就是即使家庭里面环境什么都不动，你只要改变一个灯的位置，你可能的整体的氛围都会放松下来很多，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改变，大家感觉不到是为什么。 对，就是不会，我们不会去想是因为我关掉了这个吸顶灯，关掉了从顶部的这个光源，然后换了一个很矮一点的落地灯。 对，落地灯甚至于我放在地面上的一些氛围灯都可以。 然后就换成这个灯以后就会很放松很温馨。 是。 大家不知道这其中的一个变化会有这么大，但是你可以尝试一下，就是一个灯的改变啊。 是的。 说到这个暖色调，我们还要跟大家补充一下，就是当你的整个的居家色彩比方说是我们父母辈的那种很浓重的色彩，这个时候就不能一味的选择暖色的光源了。 是的，是的， 这很可怕，因为这个暖色调啊，大家在居家的生活环境里面在选灯的时候尤其是选这个光源的现在有好几个的色温可以来选的时候，多数人都会选择暖色调，觉得说哎呀那家很温馨啊。 是的， 你一定要考虑到我们前面两个维度好不好，就是你们的比例啊，这个家里面的整体的比例，还有就是你已然选择了墙面的颜色、家具的颜色，还有你软装的一些这个搭配的颜色，再去选择大暖光的话， 要 按舒维说的，车会显得旧， 会显得比较旧时代，对， 就陈旧感会比较重啊。说光线和眼光的这个视线啊，感觉平行的时候会很舒服，这是什么原理呢？这个原理呢，只能请舒维老师下节目以后再回答你了，因为我们的节目要结束了。他提出这个问题，我也要思考一下，是不是这个样子。今天非常感谢造作的创始人舒维来了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软装的搭配，稍后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明天上午的10点再见喽。明天我可能要弹尤克里里，可能、 这么好， 明天见。 笑笑啊，工作别太累了，眼看着你瘦了两圈，婚房装修的事儿就交给妈吧。 妈，你身体不好，哪能让你跑来跑去的？ 傻闺女，拨打一号新家热线400-8764-888报个名，回头签个合同就行了。我和你爸呀都实地考察过了，设计时尚啥都不用操心，很多小情侣都选一号新家装修婚房呢。 装修婚房就选一号新家， 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一号新家全包全配装修，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 笑笑啊，工作别太累了，眼看着你瘦了两圈，婚房装修的事儿就交给妈吧。 妈，你身体不好，哪能让你跑来跑去的？ 傻闺女，拨打一号新家热线400-8764-888报个名，回头签个合同就行了。我和你爸呀都实地考察过了，设计时尚啥都不用操心，很多小情侣都选一号新家装修婚房呢。 装修婚房就选一号新家，400-8764-888。